蓝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8:01，上节目之前我还在想，哎，又到周五了，仔细想还真的还没到， 就那种骗自己 期盼周五的心情就已经到来了，盼望着盼望着吧。总之吧，还剩下一天就要到周五这样的一个周末假期了，欢迎大家在今天晚上继续的锁定 FM 98.2，为您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今天 跟这个主题没有关系的泽华老师。 哎每次叫老师的时候心就会凉一半。 我是今天的特别符合我们主题的樊雪同学。 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哈？ 没错啊，这不摆着呢，大家来瞅一下。 现在学校真的有这样的节日哈？ 啊，并没有 啊，所以你只是看到这个主题才明白。 是的， 好吧，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到底是什么样的节？说完收听方式、收看方式，马上告诉各位。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选择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里面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跟樊雪一起过学生节啦。 哎，今天是哎，不是今天啊，是这周六的时候是大学生学生节。 没错， 我是 我的节日。 那天在那查日历，你说老年人哈，就是这一点，没事会查个农历。 真的 啊，看农历最近。有没有什么节日啊？其实做节目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你得看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节气啊，然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节日可以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些新鲜的点出来。结果就看到有一个学生节， 很遥远的一个事情。 哎，我当时就在说，哎，这个节感觉还挺有趣的 啊。 如果真的有学生节的话，那天那学生是可以放假，想得美，是可以办什么晚会？一办晚会好像感觉累累的哈。先跟大家普及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学生节？ 好。 国际大学生节又叫做世界大学生节、世界学生日、国际学生日。节日的设立呢，一开始是为了纪念反法西斯的大学生运动，也是为了在大学生中倡导一种追求和平、民主、自由和进步。在1946年的时候，世界各国学生代表在布拉格召开的全世界的学生大会，宣布把每年的11月17号确定为世界大学生日。然后这两年的时候，全世界各个范围开始越来越倡导这样的一个节日，然后很多的大学当中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活动出来。其实国内呢在这两年的各个院校当中也会有一些不断的不同主题不同类型的活动，虽然它可能效果不是很大很广泛吧，但是大家开始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小 tips。 你知道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影响扩大吗？ 啊， 放假。 学生们永远都希望放假， 没错，无论11月17号是周几，给大学生们多放一天假，这个节日就估计广为流传了。 那你看现在妇女节是不是可以放半天假？女生哈， 哎， 既然叫女神节嘛，那大学生日你觉得放多少天假？ 3天啊。 你干脆放一个月好了嘞。你干脆不要写作业啊。哎，我觉得其实可以这个，比如说这一天不布置作业。 你说的好像大学生在上课的时候在校期间写作业一样。 你没有作业吗？ 有作业你也不一定做呀， 就录音啊。哎呦你老师是谁？ 王老师。 电话告诉我现在打过去。好吧，总之吧，在这样的一个 新鲜的节日到来之前，先跟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大学的学生时光。如果你像樊雪一样此时此刻就在大学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共同的分享一下现在的大学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 好， 你现在是大四的状态。 是的，我马上就要脱离这个节日了。在刚刚知道这个节日的时候，它就要结束了。 这个关口吧，内心深处应该是挺感慨的，此起彼伏的，是不是？ 是迷茫的。你今天觉得自己我前途一片光明 啊， 然后我有的路可以走。明天觉得完了，找不到工作了，然后废了。就是你今天可能是一个活蹦乱跳的鲤鱼，明天就是一条废了的咸鱼。每天经常就是不一定什么时候，每天早上睁眼起来，哈哈哈哈哈哈，今天又是快乐的一天。每天晚上啊，完了，今天又是丧丧的一天。 对比的真好，一听就是格外的有感触。 真的，大学生活啊。尤其是到了大四学姐一定要语重心长的跟我们各位青年的大学生朋友们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如果你是我们宿舍里那个保研最讨厌的那一个人，你这个时候是躺在床上非常悠闲的等待着这个研究生的时光。 我觉得我要是不打住他，这个抱怨时间可以持续一整期节目。 我也觉得 我们这些老学生们也可以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好好的回忆一下哈。C 位主打歌环节还是首先进入， 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今天一共就我们两个人，咱们俩得有一个统一的意见。一首主打歌最能够代表学生状态的歌曲，你会选择我们今天歌单当中的哪一首？这样，咱俩同时想一个，我数三二一，同时说出来，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默契之所在哈。三二一，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来吧，你先说为什么是倔强。 因为我的大学四年就很倔强 啊， 而且我是舞迷嘛，是不是？ 哎，你住校吗？ 哦，我住校啊。 那你不就应该选择睡在你上铺的姐妹吗？可能现在还住在一起，没有什么太多的， 是的， 想要怀念的点 哈。还没有分开。 那行吧，那我们就以尊重现在的大学生为主，那我们 C 位主打歌就选择这首倔强啦。 先倔强一下啦。 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着。 我和我的倔强， 这首歌曲已经是很早很早之前的一首作品了。我没想到你会选择这首歌曲， 嗯， 我以为现在的年轻人都会选择那个我现在不知道很多的男团女团 啊，因为这是代表着我最疯狂的年纪啊，不能说疯狂，偏执的年纪，坚定信念的年纪。 你知道 Owner 那个乐团吗？ 不知道啊。 你看，你看，你看，真的哦，这个年代的代沟感啊。 嗯。 所以九零后跟零零后这差，你都算九五后。 对。 九五后跟零零后差很多哎。 所以 Owner 是什么？ 是一个现在比较时下非常流行的这个男团啊。 我觉得时下最流行的，我还活在那个偶像练习生里面。 那个月华妻子你知道吗？ 啊，那个知道 ，Number 7。 OK。 啊啊。 然后刘仁宇的那个组合女团你知道吗？ 101吗？ 不是， 刘仁宇我知道这个人， 你看， 但是不知道他的女 团。你看，你看，你看！ 天哪，我竟然输给了你！ 这样对比而言，我才是最倔强的一个状态。好吧，这首歌曲2004年的时候，五月天第五张专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当中的一首歌曲哈。 哎、 这 MV 呢挺有意思的，当时他们录这首歌曲的时候，专门跑到了日本，这是他们第一次跑到日本去录音。 嗯、 然后呢，在 MV 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启用了非常多的演员，有110个演员把这个现场的氛围烘托得非常的好。 没错。 另外这一支 MV 啊，在2004年的时候，你知道花费了多少钱？ 多少钱？ 你猜一下，估个价。刚才也看过、嗯、 刚才看的其实还觉得挺廉价的。 那你觉得多少吗？那你好歹总有个团队来做呀。 在04年的这个市场价值吗？ 对、嗯、以当时的这个价位来算。 10万？10万我觉得说的高了很多耶。 10万块钱现在很多学生说想要拍认认真真的拍一个导演作品的话， 嗯， 10万块钱都不够哎。 真的吗？ 真的。 是我没有活在人间吗？ 300万。 真的啊？ 在2004年的时候。 天哪，是因为请一些演员？ 请演员，你看110个演员嘛、 啊、 然后这个造型包括去布景，包括去这个一个外景地拍摄等等，这些都需要钱呢。 哎，我以为就是请演员这些都是什么友情客串啊，赞助啊，这种 110个朋友来嘛。那也是非常壮观的一个场面了。当时这个导演是一个日本非常有名的导演，给很多的日本的大明星拍过 MV 啊。 嗯， 五月天这支 MV 是他拍摄的除日本的歌手之外的第一支。 哇哦。 嗯，当然那也是04年，一想14年前的作品，今天看来虽然是觉得造型上好像跟现在的感觉不太一样，但是你仔细看的话，还是不错的哈。 我觉得阿信当时的发型 啊， 和我们泽华老师的有一点像， 他要炸起来。好吧，但我这样的这个发型真的是 酷帅。 最近也是有想变的感觉、嗯、好吧。大学生节我们刚才说了，倔强是樊雪选出来的第一首歌、 嗯、 算是四位主打歌哈、 嗯、 现在的学生还是一种倔强的状态吗？是主流的还是少数的？ 我觉得还是主流。现在的大学生其实还是很有思想、 啊、 很上进的 啊。 就比如说我今天真的特别有感触，跟我两个准备考研的朋友聊天， 嗯， 他就跟我解析，我说我对人间很失望、 嗯、学生们经常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经常会说什么人间不值得啊，这种 以为自己是青蛇吗？ 但是他就跟我讲啊，就说啊，我们有很多值得去追求的，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都不要放弃自己，不要放弃寻找。我觉得还蛮点我的，就是 就这么鸡汤的两句话就瞬间就点醒了。 也没有啊，就说了很多很多很多，他大概跟我说了有3页 啊， 就是一个考研的人怎么能有这么多时间呢？我当时就特别纳闷、 啊、 但是就很用心跟我说了很多很多，我接下来 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心态，然后他帮我想到或者帮我去解释到，我还蛮感动的。 那我大概明白这样的倔强点是指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阶段的时候，你都会发现有很多无奈的点出现， 是的， 这些无奈的点可能会给你带来一种很强的压抑感。 没错， 有的时候你有那种劲儿想要冲出去，那就是一种倔强的感觉。 是的， 但大多多数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就等待，或者就不动它。 比如说买不买，那就买；去不去，那不去了。 这买是倔强，不去了就也是倔强哈。 啊，对啊，就也不是了，就是放弃啊。有一种有时候放弃也是一种倔强嘛。 这点说的倒是好，我觉得人生很多时候就会处在这个摇摆不定的状态当中。 没错， 就比如说你看双十一购物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说哎我要买这个购车当中列了很多清单，花费了很长时间，最终下手的时候就说我到底选不选啊，选不选这个事情，反而你会发现你大把的时间都给浪费出去了。 那曾华老师，你是东方不败呢还是鳌拜呢？ 我今年就是价位没有花多少，但是我觉得种类还挺多的 啊。我今年也特别居家，买的什么隐形眼镜水啊，什么家居服啊，这种不是很贵但是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觉得自己就是提前步入了中年生活。 哎，大家他老在攻击我。哎，如果你像我一样的中年生活的话，也欢迎跟我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进行一下互动，一起来聊一聊你的大学时代的那些印象比较深刻的往事啊，人呐、然后包括老师啊等等都可以。哎，我们的互动方式也是我们的收看方式哈。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球82，点进来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我们进行聊天啦。 刚才我们听的倔强算是一首老歌了。哎，接下来带来一首新歌吧，周杰伦的这首等你下课。 好， 当时出来的时候也是大家议论点不一样吧，但我觉得他出来那个感觉就是学校应该有 的一个状态，特别的青春， 是吧？等你下课，这支 MV 马上的送给各位。 哎，放学别走，我一直记得这首歌叫这个名字， 就非常狠的状态。你这画面拍的这么唯美。 列祖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高中三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当我开始学会做代笔，才发现你不知道怎么，你又擦肩而过。你爱接听什么？能不能告诉我？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小旁的广场，我在这等钟声响，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弹着琴唱你爱的歌，暗恋一点都不痛苦， 一点都不痛苦。 痛苦的是你根本没看我， 等你下课这首歌曲当时是在他过生日的时候发布出来的吗？ 没错，1月18号的凌晨0点、 后来呢也是公布说背后的幕后的故事啊。周杰伦在7天、也就1周的时间当中、完成了配唱、音乐制作，包括我们刚才所看到这个歌词版本的 MV 的整个的完成。 没错，词曲也都是他一个人的。 是，以往我们好像熟悉的这个周杰伦的作品当中的 MV 都做得非常的漂亮， 没错， 华丽， 各种故事。 哎，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歌词版本的 MV 的时候有点诧异，说哎、怎么感觉不太像他的风格了， 换了画风了呢。 哎，这个歌词版它就是最基础的那个版本嘛、当时呢也是专门找一个插画师来构建出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的一个画面。 没错， 对于他自己的表演而言也是很简单啊，靠在一棵这个树前然后在这个大雪天当中望着对面的一个女孩，猜测着她在听什么歌， 但是很纯。 哎， 想到的其实还不是大雪，想到的是那种初中啊、高中啊，特别纯情的在校园当中的暗恋时光。 大家不要像樊雪一样早恋啊就初高中的时候还是要好好学习的嘛、 这倒 是 的、如果不好好学习的话就有后面的倔强 啊。哎，但确实是在学校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会儿还经常会跟自己喜欢的人两个人共享一副耳机。 没错， 去听你们两个人都很喜欢的歌手的一首新歌呀、或者是就共同来分享一个音乐。 对，还写写那种拿个小本子，今天传给你、明天传给我这种。 然后还记得就当时买那个耳机的转接头 啊， 这样就可以在一个 iPod 上面插一个转接头，然后接两个耳机 啊，好高级哦。 然后两个人都可以戴着耳机共同的感受这样的一个音乐完了以后彼此再交流一下或者是那个过程当中会心一笑给一个确认过眼神的状态。哇， 好甜哦。 但是好像你会发现工作以后成人之后 大家都老了， 等你再有了孩子之后 能一块看个电影都已经是好事了。 可能你还有心跟孩子一块来听一个音乐吧，但是 完了越说越觉得人间不值得了。 也没有那么惨烈烈哈，只不过关注的点不太一样了。 没错，我们可以抱着孩子去听歌看电影。 哎，真的是有。哎， 我也有见过，就那么大点孩子抱在电影院里、也不哭也不闹，就让他就自己打眼看着，然后孩子也跟着看着，就他肯定是看不懂的。但是当时我看的是夜场电影，都已经1点半了、那小孩就在那儿站着，哎，不是站着吗，就抱着，也俩眼一瞪，人也不哭也不闹的。 但是那么大点的孩子吧，就还是就建议大家不要带到这个电影院呀、或演唱会啊，或者什么公开的演出场合。 没错， 那也是对孩子那么长时间嘛，你可能会觉得给孩子压力太大了。然后呢，万一孩子一哭一闹，可能还是会影响身边人观影观看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 没错，而且啊，这么两个人的小浪漫不更好吗？ 看这个路会上单雷说樊雪姐姐看延禧攻略的嘛，我们在说这个大学生节跟延禧攻略有什么关系、 而且那个樊雪姐姐觉得延禧攻略有点久远了。 她是不是想说你看这个宫里面经常会有一些勾心斗角的事情，那学生特别是大学生当中这个宿舍当中啊也会有一些这个情况发生， 你会发现比宫斗还精彩呢。 啊，真的是有哈、 真的是就是各种勾心斗角、 那你 省略号， 那你不错呀，你存活了4年。哎， 尤其是艺术院校，你知道吗，就是此处省去100句话的那种。 又开始抱怨时间了。 女人之间的斗争就怕你少吃一粒米，就怕你比她多好看一点 啊。 哎呀，这些女人之间的 你看 争暗斗， 一条大河波浪宽，大河那边的她此时此刻在学校当中就觉得各种各样的想要抱怨 啊， 大河这边的我在想到学校的时候都觉得各种各样的美好，因为那些 想 抱怨就已经忘记了。 睡在上铺的兄弟们是不是？ 哎，在 Q 这首歌曲吗？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首歌曲吧，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好。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分给我烟抽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往昔，你总是猜不得手里的硬币，摇摇头说着太深。写得越来越客气，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却再也不 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如今再没人问起，如今再没人问起。 很有年代感的一支 MV 的，一直很羡慕有这种歌曲当中唱的这个情况，因为在我上大学那会儿就已经不是上下铺了，就男生宿舍下面是桌子，上面是床。 你竟然怀念，你竟然羡慕。 因为以前会想象说，哇，要有这样的宿舍，我得抢啊！到底睡上铺好还是睡下铺好？睡下铺的话，你会觉得说睡上铺的人可能会坐我的床，给我坐脏了。 好气哦！ 啊， 因为我女生是上铺下铺的这种 啊， 但是女生东西很多 啊， 还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衣柜衣橱 啊， 就其实很窄吧，很挤，一个小房间六个人住。 所以这应该是睡在我上铺的姐妹， 对， 在男生宿舍当中这样情况少。我上一次睡在我上铺的还是那个坐那个卧铺火车的时候。 但是泽华老师有没有看过就是同名的电影？ 有 睡在我上铺的 网剧，网剧 、对对对对， 那个是同桌的你 啊？没有，有叫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那个是网剧，陈晓主演的嘛？ 啊，那叫网剧。 我们马上回来啊，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 见。 一会儿见。 年轻的声音就在。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周四晚上8:30，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跟今天这个主题希望有点关联的泽华。 我是跟今天这个主题息息相关的樊雪同学。 哎，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叫做本周六的学生节，了解一下吗？这个学生节啊不是我们国内自己的，是这个世界范围内的，在1946年的时候刚才说就已经确定为每年的11月17号，也就是周六的时候是世界大学生节。所以我们今天呢在周四的前期先跟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校园氛围啊。 哎，没错， 也欢迎大家 带你回顾一下。 除了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视频直播。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选择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一起跟我们回忆青春，回忆校园。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看到那个 MV 啊，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然后我们也最终确认了一下，这个是上映过的电影， 没错， 陈晓主演的。 嗯，那很真实。 这首歌曲当时是高晓松作词作曲的嘛？ 嗯， 他说他是在有一次那个接了广告，然后赚了钱，然后请大家吃饭。吃饭的过程当中在聊天呢，然后突然间接到一个电话，就是睡在他上铺的哥们给他打的电话。他就挂了电话以后，突然间灵感一想，哎，我就应该写一首歌叫《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于是就真的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曲 啊。我以为睡在他上铺的兄弟那天，他不是刚刚收到钱吗？ 啊， 然后我又刚刚给他借了个钱， 啊、对你赶紧还我钱。 才让他有灵感。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关系一般都好吗？ 不见得。 好像说这个一个宿舍当中呢，如果要关系特别好，那是一件 特别神奇 的 事情。对，因为你们太亲密了，吃饭睡觉然后收拾东西太近了，其实不好。人家说你在一个宿舍还能关系亲密无间，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也不是在刻意的黑什么，就其实很好理解。你看恋人不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恋人状态的时候，他其实是很美好的。 没错， 你看不到他生活当中一些小裂隙。 嗯， 当你们结婚了以后，哎，你会发现， 咦， 他不爱洗袜子呀，他那一堆我来帮他洗啊。 哎，他 的个人卫生怎么 都 没 洗了？ 哎，就各种各样的情况就发生了。那其实这种状况，因为在宿舍当中嘛，天天生活在一起，难免的会有这样的状况。 对，其实住宿舍也跟谈恋爱一样，是需要磨合的 啊。所以你磨合的好吗？ 就那样吧。 还可以、啊， 还可以了，还可以了、啊，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小摩擦，但是大氛围还是比较和谐的。 哎，而且挺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好像每一个当下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我太烦我宿舍的谁谁谁。 了。 但是 你甚至可能还会跟你的朋友去 吐槽， 同学去吐槽。但若干年过去之后，你看到我这年纪 过去之后的， 你再见到那个同学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很亲切，就是因为有那些槽点。你在同学聚会的时候，你还会说他当年怎么怎么怎么怎样，但你聊着聊着你就会觉得，哎，你 是 可能会这个老老泪纵横吧，好吧， 老路蹒跚了一下。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是会看到很多这个歌曲当中跟校园有点关系的，然后这样的 MV。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首歌，我们选择《青春纪念册》，好不好？ 好。 你听过这首歌曲没有？ 听说过啊。 你听过没有？ 听过。 啊，可米小子，你还知道这组合哈？ 我不知道。 啊， 《青春修炼手册》。不是， 那是 TFBOYS 的那个吗？ 对，这个是青春纪念册，不也不怪你了，毕竟在我小的时候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解散了。 哦，我其实今天一直以为是那首歌。 我成长过程当中，他们就已经解散了，但是这首歌曲在当年还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哈。 来，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当年是哪个当年。 然后你今天再听，你再看这 MV， 你还是会觉得挺有代入感的，听听看吧。 好。青春纪念册送给大家。 说要带我去环游世界。 这首青春纪念册看起来这 MV 当中有一点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但实际上这首歌曲就是改编自日本歌曲乘着夏天微风。 哎， 刚才看这个校服啊，我发现校服是很神奇的一点，我觉得校服是很难过时的，你不觉得吗？ 是的，好像不管都过多少年，它的样式颜色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哎， 好多人都以此作为这个甜蜜的告白。 啊、 校服是我和你的情侣装、 啊、 毕业照是我和你的合照。 哎呦，哎，但其实更有意思一点就是，你看上学的时候吧、嗯、学生们最不喜欢穿的就是校服 啊。你当时会不会做什么手脚，就是把裤腿挽起来或者是校服敞着穿之类的？ 我当时就喜欢那种大大的 啊， 就那种穿 oversize 的那种感觉。 哎，你现在也是。哎， 哎，所以我现在看我那个时候就很有那种眼光、 啊、潮流的思想。对对、哎、 但很多女生她会剪、嗯、 对对 对 然后重新制作 啊、 嗯、再加工之后呢就会被老师批评 啊。对，一般都会被老师揪出来。 好好的校服被你搞成什么样子的，然后就会站在这个 有个色学生的样子嘛。 哎，对不对？但你会发现反而你不上学了、 嗯、 你开始突然间的很怀念穿校服的感觉。 哎，你最后有没有把校服留起来？ 没有。 我 现在很后悔。 我初中的校服最后让我们班的每个人写了自己的名字 啊， 而且你就会非常矫情的把你左心房的那个位置留给你当时最好的朋友。 哦，我以为是你当时暗恋的。嗯 嗯嗯，画一个小爱心，然后让他写上他的名字。 妈呀，你这么有心呐！ 没错，那件校服现在还留着。 哎，我觉得这个衣服你现在拿出来穿也很潮啊，因为上面全是签名， 各种颜色，我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 我的天哪！若干年之后，你们这个高中同学在聚会，是高中是吧？ 初中。初中的校服， 初中同学在聚会的时候，你就是最厉害的呀， 没错， 你有法宝哎， 说出来就特别的骄傲。 哎，初中会有同学聚会吗？ 我是班长，如果我想聚会的话，一般情况下还是一呼能有几十应的。 我每年回家的时候，也是能收到那个初中班群里面会发说， 啊、那会去吗？ 就是永远聚不齐，就去了也就那几个、 啊、 就关系比较好的朋友，这是一点遗憾吧。好了，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青春纪念册》，樊雪一开始说：“哎，我好像没有听过这首歌曲。嗯”一开口， 旋律一出来， 哎， 真的就被带回去了。校园里有放过这首歌的，只是一直都不太记得名字。 Looper 上单雷说：“不是一个年代的人，不要在一起做节目。”就是因为不是一个年代的人，所以我们才要分享不同年代的状态、 不同年代的青春和校园。 对不对？ 而且泽华老师16岁，怎么啦？不就是比我小5岁吗？ 姐姐好。 对不对？哎，你好， 多照顾一下弟弟哈。好，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可米小子，接下来我们就话锋一转哈，就看一下这个时代、哎、TFBOYS 现在都已经成年了。 没错， 都过18岁了， 太可怕了， 是吧？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他们的开学第一课这支 MV 吧。 好， 前后的对比应该还挺有意思的。 早已通胀高。开学第一课，用心起跑，相同的阳光，相同朝阳，每一次鼓励，温暖的怀抱，相信你会变成我的骄傲。开学第一课，爱的出草，成长的路上总有烦恼，与我们一起奔跑，爱的拥抱，校园的花草一同长高。开学第一课，爱的出草， 这是他们在节目现场的一段表演。 欢迎大家关注， 真的是感慨。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我的妈！你看最后一段出来的时候，哇，已经跟今天长得今时今日不太一样了哈。 没错，就越来越有男人味了。 哎，挺有意思的。我朋友最近跟我说，你说好像觉得人小的时候长特别可爱，长大以后多少都会长 残 一点。 没错。 哎，他们三个就真的小的时候很可爱，现在又每个都很帅。 对，尤其是这个。这个变了画风的千玺同学，四字同学，就特别的帅，特别的有男人味道。 哎，就像 SHE 一样，这三个人现在也开始在不同的方向在发展着哈。 没错， 但是这个组合还在的，我觉得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不一样感觉的歌曲出现吧。 对，他们也每个人都以着不同的方式陪伴着大家，给大家不同的惊喜。 是，在看这个现场表演的时候，樊雪在吐槽说：“你看。”学生上学时候都那么厉害吗？ 真的是又会空翻又会这个劈大叉的，真可怕。我小时候腿脚没这么好， 我以前连翻跟头都会把脖子给拧到。哎，非常的笨。哎，在学校的时候好像有真的是分两类人，一类人很爱上体育课， 没错， 一类人听到体育课三个字就头皮发麻。 上体育课的时候在教室坐着装肚子疼 啊。 我曾经就是装肚子疼那一波，等大家跑完步之后我再嘚嘚嘚跑过去，老师好啦。 他说是小学阶段，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未来两天即将到来这个世界大学生节，大学生的时候也有体育课。 我竟然忘记了这个事情。 你完全忘记了？ 这是在大一的时候上体育课，到大二大三大四除了体测不上体育课的。 你当时选的是什么？ 健美操。 是自己？ 我是零五的那种，你知道吗？就是最后就是得那种满分的那种。 反正他一直号称自己跳舞跳得很好，从来没在节目当中展现过，唯一展现过就这样的，我也没觉得是有多好。哎，我当年是因为本来想报这网球，但网球实在太火了。 嗯。 老师说那报羽毛球。 选不上是不是？ 对，也选不上。 啊，对。对对对，有大二有课的，大二我选的是羽毛球，可能因为我当时太菜了，所以忘记了这段历史， 是吧？ 对，我最后还补修了呢。 我当时 补考 选的是排球，哇， 没少挨打吧？ 因为排球主要靠这手来接来拖，就这个地方天天都是圈儿。 我以为你靠脸来接，啪给打到，啪给打到，然后弹回去。 那我就在想，那是打得好呢，还是打得不好？好吧，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的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大学阶段的事情哈。如果是像樊雪一样在大学阶段的话，就说一说你最近的烦恼啊，你最近讨厌谁啊，你吐槽啊，欢迎上来。如果你要像我一样就已经离开校园生活了，也可以来一起回忆一下。 是的， 还有很多 MV， 刚刚我们看完了两个时代的组合他们的一个现场的一个表演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支 MV 吧。 好， 看一个国外的。这首歌曲前奏一开始的时候有那种下课铃声， 下课铃声， 哎，我现在觉得听到下课铃声觉得好亲切呀。来听听看哈，有段时间我还专门把这个手机的闹铃声设置成了下课铃声。 你不怕你非常的恐惧吗？ 所以你就会瞬间醒啊。 我最讨厌的音乐一般都是我的起床的闹钟。 OK， 来，噩梦般的声音响起了。 rock it like that. You just made me trip, fall and land on your lap. Something bad boy smooth, body hotter than a summer. I don't mean to be rude, but I look so damn good on ya. Ain't got time right now. Kiss me with that, what's your name? You're sly or not? It's light outside. I just called an Uber and it's light outside. Oh my God, what is this? Want you all in my business, baby, I insist. Please don't blame me for whatever happens then. No, I can't be responsible if I get you in trouble now. So you're too irresistible, yeah, that's for sure. So if I put your hands where my eyes can't see, then you're the one who's got a hold on me. No, I can't be responsible. It ain't my fault. Lara Lawson 最红的一首歌曲 In My Fault， 这首歌曲前奏的那个铃声啊，真的是瞬间回到了初中小学高中大学就没有下课铃声了哈。 啊， 大学也有， 这是你最感慨的地方点吗？ 大学但我们那会儿好像还是这样的，叮叮叮叮，就分哪个楼，有的教学楼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铃声在。 对，我现在也有的， 也是这样的铃声哈。 对对对，也是叮铃铃铃铃铃。 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学校现在的铃声各种各样的嘛，还有歌曲的作为下课铃的， 没错，还有纯音乐。 哎，好吧，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回忆了很多这个跟学校生活有关系的一些事情。 哎， 也是再度提醒大家，这个这周六啊，就是这个世界大学生节。 嗯， 是大学生的话， 活动 你可以给自己找点什么事儿呗。 是的， 找个噱头，让大家一块儿聚个会，吃个饭。 噱头。 哎，如果不是大学生的话，也给自己找点事儿呗。 假装自己是大学生。 对。 然后给自己小小轻松的放个小假。 或者那一天，你也就让自己的心情、心态像大学生一样。傻傻的呀，纯纯的呀，见所有人都说哥哥好，姐姐好。 这事儿、哎、这事儿你不天天做吗？ 可能会被人使劲打。 每天都大学生节。 好吧，就大家每天开心最重要。 哎， 接下来我们带来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曲吧。 是的， 最后一首歌曲呢，虽然有点老派，虽然有一点鸡汤，但它是实话。 没错， 永远不要忘记自己 最初 的梦想。 梦想 来吧，最初的梦想。 哎，送给大家。 看 MV 的过程当中呢，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 我是大学生风雪。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哎、挑战新歌声不见不散啦、 哎、 拜拜， 祝大家晚安，拜拜。 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爱。 肩膀。